孝武勾弋赵婕妤，昭帝母也，家在河间。武帝巡狩过河间，望气者言此有其女，天子即时使召之。既至，女两手皆拳，赏自披之，手及时伸，由是得姓，号曰全夫人。先是其父做法公行，为中皇门，死长安，葬雍门。全夫人进为婕妤，居勾弋宫，大有宠。太史三年生昭帝，号勾弋子。壬申十四月乃生，上曰：闻西尧十四月而生，今勾弋亦然。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。后魏太子败，而燕王旦、广陵王须多过失，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、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早薨。勾弋子年五六岁，壮大多智，上常言累我，又感其生与众异，甚其爱之，心欲立焉，以其年至母少，恐女主专自乱国家，犹豫久之。勾弋婕妤从姓甘泉，有过见浅，以忧死，因葬云阳。后上疾病，乃立勾弋子为皇太子，拜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辅少主。明日帝崩，昭帝即位，追尊勾弋婕妤为皇太后，发卒二万人起云陵，邑三千户。追尊外祖赵府为顺承侯，又扶封至元邑二百家，长成奉守如法。顺承侯有子均须，赐钱二百万，奴婢地宅以充实焉。诸昆弟各以亲书受赏赐，赵氏无在位者，为赵府追封。